嘿、hey,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今天这期节目呢，一听到我们开场的音乐就觉得气氛很好， 就是全是粉红泡泡那样感觉。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很幸福的一个话题，叫做你因为哪件事情想要和一个人结婚呢？ 结婚啊，好浪漫的事儿啊。看大家的故事。难解缘分的绽放，像日光点了一束灿烂，你笑也宣告地久天长。Oh baby。首先呢，先说一下今天的歌吧。第一首歌呢，来自后弦的《很有爱》。确实很有爱啊。白雪也甜的上膛。求宝的二月，他说呢，我生孩子进手术室的时候，老公看见我疼得一塌糊涂，在手术室外面哭了。后来知道后，真想再嫁给他一次。我们从高中到大学的异地，再到结婚，已经十年了。他不会浪漫，爱较真儿，但是生活中的种种让我知道我没嫁错人。感谢相遇，感谢生活。Thank you for loving me。爱顺着祝福我的肩膀。 Oh baby 很有爱，那那那那一路上最美的地方有你在身旁，白雪也甜的上膛。 Kate 不是坏孩子，他说呢，因为我把整整一个青春都给了他这件事情，所以呢想要和他结婚 啊，觉得结了婚才算是给青春的一个交代。泡面的阳光明媚，他说呢，在别人眼里我所有的矫情，在他看来都是温柔的可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是我一辈子所值得托付的人。白雪也甜的上膛。 Oh baby 很有爱，那那那那里一般，没有白纱装，不用红地毯，只要一句。Oh baby 很有爱，那那那那一路上最美的地方有你在身旁，白雪也甜的上膛。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李玉刚的新歌《刚好遇见你》。 对，最近这首歌特别火，各大排行榜都在前几个。 我们哭了，我们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 我家女神才不会白白死掉呢。她说吃自助的时候，她端来两杯果汁让我挑，之后又去拿吃的去了。等她回来的时候，我对她说，两杯果汁我都喝了一口，这杯好喝，我要这杯。然后他笑了，笑得特别灿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就是喜欢他呀，可惜我们不是情侣，但是没关系，我慢慢追，也许有一天总会变成情侣的。 看来这一对儿还在热恋中嘛，可能或者是还没有捅破呢。 对，只是看到你，对，只是看到你那么单纯的笑，就觉得一定要娶你。 星星还亮着几颗，哼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 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 可能就是对一个人疯狂的心动，就在那一瞬间，就觉得我一定要，我们一定要在一起这辈子。 嗯。 原木子姑娘她说呢，我一直坚持再晚都要嫁给爱情，但有的时候呢，看到爸爸的白发和那个不再笔直的背的时候呢，那一刻我想结婚了，坚持了那么多年的东西也慢慢的会动摇。 哦，可能觉得等太久爸妈会受不了。 会动摇还不是因为亲情吗？ 杨世子她说呢，看着父母渐渐老去的容颜，就希望在他们有生之年看到我幸福的嫁给一个让他们放心的人。 嗯， 可能都有这样的心理吧。 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 有的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只为了自己。 Tiffany 他说呢，组合家庭，从小没有感受过有父母在身边爱着自己是什么感觉，属于比较缺爱的那种吧，对婚姻呢充满了恐惧，但是呢每当看到有一家三口无比欢乐的时候呢，就特别的羡慕，就会幻想有一个人爱我胜过他自己，包容我的一切，忍受我的任性偏执还有孤傲，然后呢对我说别怕，以后有我。 对啊，别怕，以后有我呢。 就是可能原生家庭可能比较缺乏这种爱，那可能想要从婚姻上得到这种安全感。 嗯，对。下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告白气球》， 这首歌很经典啊， 特别适合求婚的时候， 特别温暖的情歌，很多人都在翻唱这首。 嗯。 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 ，Yeah， 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 请叫我王大美姑娘，她说呢，因为我们俩在一起六年了，互相从来没有提过分手，每天都会打三到四个电话，我离不开她，她也离不开我，九月我们就要结婚了。 哇，恭喜你们呀， 真好。 西瓜贝贝熊他说呢，为什么结婚就是安心啊，和他在一起轻松啊，现在已经领证了，宝宝已经在我肚子里了。 对啊，其实简简单单的就是最幸福的。 对，其实 和一个人在一起觉得很有安全感。 嗯，那个人是不是对的那个人，就是看跟他在一起是不是很轻松啊，是不是能做回自己。 嗯。 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的对弈，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真 爱着小火车的小美人鱼，她说呢，去年十月份正在上大四的时候，父母给她买了房，她把钥匙拿给我说，宝宝咱们有房了，这是咱们的钥匙。哦，这个连婚房都准备了，这一刻觉得想嫁给他。 有眼光，上大四的时候就买房子了总比现在好多毕业好多年没有买房的人好多了。 嗯，对。 红红红他说呢，他来我的城市看我，一起吃完晚饭在路上溜达，他一直傻笑，问他笑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的时候，就是跟你在一起就是很开心。 对，就是想笑，发自内心的想笑。 嗯。 导导他说呢，他带我去他家，说让我认准门，以后啊这就是自己家了。 要是万一搬家了怎么办，或者拆迁了 就跑到邻居家去了。 再说我愿意。 下一首歌来自于阿肆和林宥嘉的《致姗姗来迟的你》。 对呀、啊，你怎么那么晚呢还不出现，让我等了那么久。 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吃一人份的饭，刷一人份的碗，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柯大大他说呢，以前总是认为结婚呢就要忍受另一个人的无趣，大概很煎熬吧。有一次他来看我，就一起去旅游，然后呢在一起住了一个礼拜。社交的时候他能枕着我的手臂，我可以抱着他。早晨半睡半醒的时候呢，他把手搭在我的腰上，下意识的就握住他的手，十指相扣。突然觉得如果非要跟谁在一起一辈子是他的话，好像还可以忍受。 哎，好像是一种很单纯的感觉呢。 嗯， 王倩是我的小公举啊，她说呢，半年前还坚定的跟爸妈说28岁以前不结婚，可是100多天以前遇见他，某一个瞬间的时候，突然就觉得我一定要娶了这个可爱的小仙女。 饭，刷一人份的碗，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就是想要跟一个人在一起，就是那种感觉呀，就觉得别人不行，你还可以。 嗯 嗯，一辈子那么长，是你的话还可以忍受。 对， 贺舒淇他说呢，3年的友情蜕变成爱情。某一天呢，他说我们去领证吧，我说好，然后就结婚了。等反应过来呢，他已经成为我老公了，结婚已经4个月了 啊，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就把自己给嫁了啊。 看来啊，其实说这句话之前双方已经在心里酝酿很久了。 其实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心里可开心了、 嗯、 Miss 阳光风雨他说呢，2年前我在汉口上班，他在光谷上班，坐地铁呢都要将近1.5小时的距离。一个下雨的冬天，我跟他说感冒了，鼻塞有点不舒服。晚上呢下班到家，竟然发现他在楼下等我，手里拎着感冒药，而他自己正在重感冒中，在冷风中冻得发抖。那一刻决定非他不嫁。去年11我们结婚了，很幸福。现在我们计划着要宝宝。下一首歌来自陈小春的《相依为命》，很好听的一首粤语歌。我记得这首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俩在演唱会上就和自己老婆互动的那个画面、啊 那个、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 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度过多载世纪，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 水墨言他说呢，十七岁生日遇见，十九岁上大学开始异地恋，虽然相隔25个小时的火车的距离，见一年呢就见一两次，但还是觉得彼此不能放弃。22岁订婚，期间呢经常争吵，但从未分开，结束了异地恋。24岁结婚，如今呢26岁半，在期待我们的宝宝出生。每天见到我老公还是会冒粉红色的泡泡，我们是初恋，因为爱便想要相伴一生。 真好，我觉得那种从初恋一直走到结婚的人真的好幸福呀。蚂蚁爱吃肉，他说呢，我们认识9年了，一直是好朋友的状态，他会把他的花心历史讲给我听，我会把自己生活中的小事讲给他听，9年了，性格都很合适，但一直没有互相喜欢。今年过年，他和好朋友吃饭，喊我出去。他说，想要我认识他的兄弟。当我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大家都喊我嫂子。当时我就沦陷了。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试够别离并不很凄美，见尽了云涌风起，还怎么舍得放下你。 看来他没有少在背地里跟朋友介绍你。 嗯，觉得挺浪漫的画面， 已经默认你们俩在一起了， 真好。 小妖他说呢，逛超市看到很多漂亮的盘子碗家具的东西，就好想有个家，有个可以一起吃饭的人，这个是不是有点特别呢？没有呀，有的时候就尤其是女孩子很喜欢逛超市，因为看到很多东西，哪怕是食物啊或者家居用品，就觉得好想有个家。 嗯， 然后呢想赶紧的跟一个人那个结婚啊， 嗯， 有一个家庭，然后有点像小时候过家家的那样的感觉，很有乐趣。 多拉兰兰他说呢，08年5月12号汶川地震，我在上班，后来呢他告诉我当时他在睡觉，连衣服还没来得及穿，一下从8楼跑下去，跑到我单位的门口，电话打不通，好怕我会出事儿。虽然那时候我吓唬他裸着就出门了，但是心里特感动。爱一个人不是看他有没有车有没有房有多少存款，而是他有没有把你放在心上，爱情就是这么纯粹。 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徐吉尔的 I wanna be with you， 我想和你在一起。 嗯，自在做我自己，第一次感受这种爱的决心，只想要只想要和你一起。 I wanna be with you，我就是蘑菇。他说呢，那天40度，我们去迪士尼玩， 因为太热我中暑了。他知道我想集齐迪士尼里所有的印章，把我送到有空调的房间之后，自己跑出去花了一个多小时把章全都盖完了。回来的时候呢，衣服都湿透了，看得我好心疼。他告诉我说，我不想让你有遗憾，你的愿望我都会帮你实现。我承认那一刻我想结婚了。 我是 GM 大琴姐，嘿嘿。她说呢，第八年我们选择领证结婚，一切都是那么顺其自然，哎呦，而又呢充满期待。在一起的八年，比起天长地久，这并不算长，因为这八年间的每一个刻骨铭心的瞬间都有她的陪伴，手牵着手就想走一辈子。 嗯， 已经八年了呀，已经度过七年之痒了，恭喜你们。 在这个时候结婚可能最合适了，最美好。再说今天的最后一条留言吧，海岩，他说呢，这个话题又虐到我了。母胎单身的我，没有男朋友，甚至都没有喜欢的人，如何去憧憬和谁结婚呀？不过，我想能让我想托付终身的人，一定是能够对我温柔以待的人吧。我会让自己越来越好，直到可以遇到你。 嗯， 希望我们每个人，不管是遇到爱情还是没有，都能够有这样一个人等着你吧，等着你相守一生，出现在你面前，把你娶走或者嫁给你。好了，今天聊了一个很温暖的话题，马上春暖花开，又是要好多人结婚的日子了。 嗯，份子钱准备好了吗？ 也希望你能够有一天收份子钱吧。 嗯，好在我们这一期满满的就是粉红色泡泡的氛围中呢， 嗯， 就是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了。 嗯， 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都有幸福的感觉，然后呢也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那我们这一期的酷音乐调频就聊到这儿了。 嗯，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爱的决心，只想要只想要和你一起